仍有2700多名港人散居在湖北30多个城市，安排上要妥善处理。南韩新增6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893宗。因应疫情扩散，韩美双方考虑缩细下个月9号韩美联合军演嘅规模。韩美防长在华盛顿会谈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美韩正是讨论缩小演习规模的方案。南韩国防部长郑景斗表示，韩美将会坚定维持联合防卫势态和同盟的关系，即使联合军演有变数，双方亦都会谨慎应对。南韩新增的60宗确诊个案，49宗在大邱同庆尚北道地区。当地政府将会对出现集体感染的新天地教会所有的信徒进行病毒检测，随时公开检测结果。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2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94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2，升11.8；阿里巴巴207.2，升2蚊；盈富基金27蚊，跌5仙；小米集团12.66，升3.4；中芯国际16.4，系升9毫；美团点评103.9，升3.4；中国平安88.3，跌3.5；华夏沪深346.35，升1.5；建设银行6.33，跌1仙。中国铁塔1.95系升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079，瑞士法郎7.949，澳元5.155，加元5.863，新西兰元4.94，欧元8.45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5点，跌781点。港金现价报1518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49美元，卖出16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面附近。港岛路面方面，中区的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花园道那段就比较塞车。至于新界，刚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那段，因为有些临时道路工程，出入都很挤塞的，现在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另外都想提下大家，就是青屿干线那度都有些临时工程的，由现在去到下午的4点，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衣桥塔的部分慢线会临时封闭，大家经过时间要留意青屿干线有些临时工程的，由现在去到4点，桥面出九龙方向部分慢线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迟咗10个钟，有原因嘅。 从前我满心，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10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

全无旁路面走过，请继续赶路，请记着你车身的过渡，前行再打倒。 星期二开咗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啊！先问你嘅有上面出道嘅男新人。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做 nursing 啊，或者系读社工系出身嘅人唱呢一类温暖人心嘅感觉嘅歌咧，系特别手到拿来嘅。讲紧嘅咧就系社工系出身啊。佢嘅名字叫做吴林峰，我今次有佢自己作曲啦，填词可能有 T-Rex。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嘅名称叫做《街灯》。除了写歌给自己之外，同一个曲词的班底亦都开始写歌给很多不同其他的歌手了，例如有这一首写给曾乐同的作品。 伤痛难退，念旧大罪，愿能够熟睡，或者拥吻谁，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忧谷过了换来绝你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完了还是能下次再一试。 有 T-Rex， 編曲有 Perry Lau 啦，監製有 Bird。好多時咧，當你好想揾一啲嘢嘅時候咧，偏偏咧你就係好難揾得到嘅。當你算啦都係唔揾嘅時候，你就突然間揾到噶啦。嚟自曾樂同有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稱叫做《找到一個人》。 猶如在那 层车位，犹如在密闭的地牢，暗中摸索电梯，明明互相错过，但在我最灰心时候，抬望眼就找到了。我背负着寂寥，鞋底就算不算少，眼看大路行尽，住处偏偏碰见吊桥，连同昨天所失的一起找到了，即使晚了却也遇上了，这一个是我的，碰上即刻知道不必揭晓，连最想得到的我都找到，再动摇，从未像这样确定一伸手抱你，已经抱到最深 先抱住呢个心态咧就唔好嘅，但系如果你话啊想试下再投入一段嘅关系入边，又或者你想揾翻自己，当你发觉自己都输得好彻底嘅时候，咁我都会同你讲一句就系、喂，试多铺先啦，可能你会赢翻晒翻嚟都唔定嘅。嚟自何韵诗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我找到了》。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走到 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入爱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妙在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被过世俗的街条，爱情的幽渺，何妨明白了。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感觉多妙，随便随便笑，开始忘掉困扰，期待破晓，恋爱了，想到处轻飘，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走到。 佢个 MV 真系令到你有心跳嘅，嚟自 Ian 陈卓贤啦，有佢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正式开始，够甜味，加多羹糖俾你咧。 Baby, take my hand, I want you to be my husband, kiss you my Iron Man, and I love you 3000.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Hollywood.Movie. See you standing there in your Hulk outerwear, and all I can think is where is the ring? 'Cause I know you wanna ask, scared the moment will pass.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just take me by surprise. And all my friends they tell me they see.You're planning to get on one knee, but I want it to be out of the blue. So make sure I have no clue when you ask. Baby, take my hand, I want you to be my husband, 'cause you're my Iron Man, and I love you 3000.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Having dinner, and baby, you're my winner. I see the way you smile. You're thinking about the aisle. You reach in your pocket, emotions unlocking. And before you could ask, I answer too fast. And all my friends, they tell me they see you're planning. 耶加达有呢位嘅女歌手，上年推出嘅呢一首系 single 嘅作品嚟噶啦。佢嘅名字叫做 Stephanie Poetry， single 嘅名字 I Love You 3000. Baby, take my hand, I want you to be my husband, 'cause you're my Iron Man, and I love you 3000. Baby, take a chance.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延长停课至复活节假期之后，最早四月二十号复课，到时倾向分阶段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学校不需要改变原有的暑假安排。以往暑假有些学校会安排补课，今年暑假如果学校有需要亦都可以安排。至于中学文凭试的笔试将会如期在3月27号开考。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表示，视觉艺术科首先开考，其他核心科目包括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和通识教育科，会在3月30号开始。放榜日期会暂延至7月15号。预计3月5号向考生发出准考证。苏国生又说，所有考务人员和考生需要在市场内戴口罩，考评局已经购买口罩给考务人员使用，亦都会提供探热仪器、酒精搓手液和消毒纸巾等。考生要每日量度体温和填写温度表，如果不舒服或者在考试之前14日内去过内地，就不应该去市场应考。至于跨境考的考生，应该尽量在考试前14日到港接受强制检疫。税务局预计部分2018-19课税年度薪俸税税单可能在今年第二季才发出。局方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是实施特别上班安排，评税的工作会稍为延后，由去年12月2号起分批发出税单，并已经处理大约半数的薪俸税的评税工作。一般而言，每张税单的发出日期和缴税的限期至少相隔6星期，让纳税人有足够时间安排缴税。香港肯德基表示，北角明苑中心分店有一名的员工确诊新型肺炎，是昨日第76宗个案患者的妹妹。该名员工确诊之前并没有出现病征，已经即时安排留院隔离治疗。肯德基说，已经成立特别紧急应变小组跟进，并通报卫生防护中心。涉事分店已经即时关闭，彻底清洁和消毒。即日起至下个月9号暂停营业，全部销毁已经开封和经过处理的食物。分店的其他员工暂未发现任何病征，已经安排同店的员工自我家居隔离至少14日。马哈蒂尔辞任马来西亚总理并解散内阁之后，马来西亚国家元首阿卜杜拉今明两日召见全体国会议员，了解他们的立场和意愿，再决定由谁组建新政府。在野党毛统表示，他们将会与另外几个政党结盟，目前已经取得过半数议席组成政府，将会觐见国家元首，寻求祖国的权力。大马传媒报道，毛统将会同伊斯兰党、沙巴民族复兴党、沙卢越政党联盟，同埋寻日退出希望联盟的土著团结党组成联盟。其中伊斯兰党宣称已经取得129名议员支持，取得下议院的过半数的112席，可以组建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3点，升12点，总成交金额10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8，升9.4。 阿里巴巴206.4升1.2，盈富基金26.95跌1毫，小米集团12.62升3毫，中芯国际16.46系升9.6，美团点评103.4升2.9，中国平安88.3跌3.5，华夏沪深346.25升5仙，汇丰控股56.2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0.73，瑞士法郎0.98，澳元0.661，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5。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5点，跌781点。港金现价报15,24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97美元，卖出1,64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单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处北打街那段是车多挤塞的，现在车龙长了一点，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协和街下行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广东道因为爆水管，广东道去众芳街方向跟着油麻地警署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工业村方向清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奶，放低袋米。 我见到先噶噃， 宠物嚟噶嘛，你点可以就咁弯腰拎噶？放低佢。 你等我嚟啊！ 诶、哎，阿叔，摆低支漂白水。 我有自备手推车噶。 但系你见唔到地下有积水咧，我惊跣亲啊嘛。你袋米同漂白水，我帮你哋 keep 住先啦。 喺超市工作同买嘢都要注意安全。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搬运宠物想安心，善用辅助机械免扭亲。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拥有过满足感，放手出于意料，欢送你用微笑，以搞笑伎俩，创伤缓和了不少，

有時你派台的時候你會見到一首歌的 demo 名的，這首歌的 demo 名叫做 Rock Bottom，意思就是其实你跌到一个深渊的谷底那里呢已经是撞到一个石的了。想再跌下去冇的了。然后你下一步就是等翻身的了。今次有赵慧珊，今次就找你有 Tima， 加上有 Johnny Lee Thompson 为他作曲，天赐有林宝。编曲方面有 Johnny Lee Thompson。新用这首的派台作品到底之后。 Drag me to death, like a lit cigarette.Took my last breath, like the smoke from my lips. I've lied for you, and I liked it too. But my knees are bruised from kneeling to you. I've had enough, but you're too hard to quit. We've had our fun, now your sugar makes me sick. I've lied for you, and I liked it too. But my makeup's ruined.Joke's on you. My heart's gone bad. Now it won't be for you. You had your laugh. Now I won't play the fool. I've lied for you, and I liked it too. But I'm black and blue from bleeding for you. You struck the match, burn me out so fast. Look what we had. 来自电影小丑女 Birds of Prey 这一张的专辑里面这首 Sidetrack 的作品。 The joke's on you. It is Charlotte Lawrence.新歌名字叫做 Jokes on You。 小丑虽然你看到他的样子是笑着的，但其实你觉得他蕴藏着底下那种情绪是带点而阴沉和 sad 的。究竟那种笑是因为你悲极而起，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现实世界真的那么荒诞呢？ 一下紧一下松，一碰一收，一步即放手，一亲力到飘飞，尽赠我再赖我快要畅游。放心做一个皮球，我给你拖也给你溜，但一呼一吸都有你香水气味流走。却不顾一切高攀，这一个爱作冷冰的准能，都想就一巴掌指点你，不要多作花。但手心想加你，嘴巴想亲你，两者都太难，难习惯。魔鬼，我上帝。 容祖儿。一首旧嘅作品叫做《Mad About You》。有阵时现实嗰种嘅荒诞就系明知佢对你咁差噶啦，明知佢系咁贱格噶啦，但你问心里又觉得真系几俾佢吸引到嘅。眼泪系真嘅，嗰种笑容可能就系你笑紧自己，点解你咁蠢呢？另一种嘅荒诞就系你喺一啲揾唔到结果嘅地方嗰度不断喺度花时间，例如系啲咩呢？深夜上一啲交友 app 咯。呢一首歌咧就系由一个交友 app 嘅故事开始延伸出嚟嘅概念嚟嘅。温尼有野佬新歌《附近的人》。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迎面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经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慈悲还残忍， No,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衬。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听下呢啲情歌，有阵时都几嗰种悲天悯人啊！有阵时你谂下啊，其实如果你仲能够为一啲感情去到烦恼得咁紧要，都系一件乐事嚟嘅。你谂下过去呢大半年啦，你烦恼嘅嘢，你最揪心、最痛嗰样嘢系啲乜嘢咧？可能系社会大事，可能系身边嘅一啲关于健康嘅问题。虽然听住呢一啲嘅情歌啊，但系我感觉。都有种荒谬嘅幸福感喺中间。你知野佬附近的人，四点钟之前咧揾嚟嚟自澳洲嘅 Cosmos Midnight featuring 有 Rule， 都有 retro 感觉嘅呢首嘅 single。 You said we'd just drop by, but I wasn't invited. You'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as coming too.I can't stand all these people, all trying to please you. They don't even see you the way I do. 2 a.m, I've been left, no one cares, just me I guess. But I can't leave you, mm-hmm.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I can't find the patience. Down for you. All the conversations and all of these blank faces. Hard to leave, I haven't yet. But when you smile, I just forget that I can stay you out, I guess.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最年长男性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瑞道边智哲星期日去世，享年112岁。当地传媒引述道边的家人说，道边近日无法进食，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星期日晚在新宿县的老人院去世。道边智哲在1907年出世，有5名仔女、12个孙、16个曾孙和1个玄孙。他今个月12号获健力士世界纪录颁发证书，确认是全球最年长男性。当时他仍然高举拳头，面露笑容。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2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6升11.2，阿里巴巴206.8升1.6，盈富基金27.1升5仙，中芯国际16.6升1.1，小米集团12.64升3.2，美团点评103.4升2.9，建设银行6.36升2仙，中国平安88.7升5仙，汇丰控股56.15跌3.5，华夏沪深346.4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9，英镑10.089，瑞士法郎7.957，澳元5.15，加元5.862，新西兰元4.937，欧元8.4531。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3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0.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605 点，跌781点。港金现价报 15,240 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41.54 美元，卖出 1,642.2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有宗意外事故在红磡的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开，即是公主玉桥底的附近，慢线有意外的，有两架车发生轻微碰撞，那里比较多车的。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湾位公主玉桥底慢线有意外，多车啲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啫。港岛呢，而家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嗰段就比较多车，而雪厂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政府合署西座嗰段呢就比较多车，有啲挤塞㗎。咁至于九龙方面呢，提下大家，土瓜湾嘅天光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咁天光道呢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呢个靠背垄道至码头围道嗰段呢就需要临时封闭，经过嘅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咁九巴十七号去裕民坊观塘方向呢亦都系受到影响，而家需要改道行驶㗎。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酒精危害健康，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咗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戴口罩咧，见到佢有颜色嗰边，通常系外边啦，咁然后就有一条金属条，咁要向上啦。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呢家市面多数都系买到用橡筋挂耳仔嗰种，挂咗上个耳仔之后咧，要拉开个外科口罩，等佢全部吸晒个鼻口同埋下巴。另外都要将个金属条咧沿住个鼻梁咧两边去揿一揿佢，等佢 fit 翻个面型。或者个鼻梁个形状，等个口罩可以紧贴个面部。咁我自己有个心得就系，当紧贴之后，如果你唞气咧，发觉鼻唞气嘅时候吸入去，个布贴紧自己，咁个感觉就啱噶啦。咁如果戴咗之后唞气仲系好舒服，好似冇嘢阻住咧，咁可能未够贴啦。有一个好紧要嘅步骤就系，如果我哋无论戴之前或者除之后咧，都应该整干净嘅手啦。咁如果平时喺街度，咁当然可能用酒精液嘅洁手咧，都系方便啲。咁当然口罩有机会受到污染啦，所以咧我哋都强烈咧鼓励市民，当佢弃置口罩嘅时候咧，就摆落一个有盖嘅垃圾桶嗰度咧，咁就最好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8骚动入我 1 2 3 4 5 6 7 8 骚动入我。 回来下午4:10骚动音乐，应该我们要连线去马来西亚。近排除了很紧张的抗疫生活之余，都想用一些音乐让大家可以一起放松下嘅，先听有卫兰嘅新歌。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 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珍惜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跟上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愉风，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钟，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是太乱不如风，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也想用做，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分析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钟，变化如未来快乐都要变，发现高达低谷无双。 好似睇咗场百老汇嘅歌舞剧咁，嗱，简尼有卫兰最新派台作品《低半度》。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马来西亚，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去到马来西亚，有我哋 My Radio 嘅 DJ Jim。Hello Jim 你好啊 ，Hello 你好，我系 My 嘅阿 Jim 庄正毅。 Hello 你好啊，今日咧阿 Jim 同我哋介绍咧呢个头先我哋咪后讲啦。好矛盾，好难理解啊！就系呢个歌手到底系边一个咧？佢到底系唔系张智成咧？咁样系啦，今日同我哋介绍就系张智成嘅一首作品。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 张志成呢首歌叫《我不是张志成》，咁其实张志成算系我自己其中一个R&B 偶像啦，因为想当年喺华语乐坛入边唱 R&B 嘅陶喆系第一个啦，咁之后陆续都有嘅，咁其实再之前都有嘅，再之前是香港歌手啦，咁就系杜德伟，谂到好耐，杜德伟都系算系再前一啲，再第一代嘅，咁之后一直到张志成佢出道嘅时候变成以一个称呼就系 R&B 小王子咁，咁你睇到佢经历咗好多，到之后自己做音乐，佢合作过好多公司，咁但系都好多人都觉得佢诶、好似唔容易合作，咁好多公司合作之后都系之后都分手嘅，咁到最 latest 呢张专辑都系佢嘅新公司嘅最后一张专辑，所以好多人都会谂到底系咪佢好难搞呢，咁佢嘅新歌入面都有一首系关于难搞嘅，佢系讽刺嘲讽翻自己呢件事啦。咁另外一首今日同大家推荐呢首系《我不是张志成》，我觉得呢首歌当我听嘅时候，我系带住一啲好些少心酸，系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咁嘅情况，就系、是、你开始怀疑自己啦，你开始觉得自己系唔系呢个人呢，我系咪阿 Jim 呢，佢系咪张志成呢，你会好多时候去question 翻自己呢件事，我而家做紧嘢系唔系我自己想做嘅？咁一直到最后，你会唔会揾到你自己系边个？所以我觉得呢首歌系一个好自问自答嘅，好内心嘅一首歌。而且当佢唱 chorus 嘅时候，你听到佢嘅演绎系带住一啲，带住好多悲伤嘅情绪喺入边嘅。 你想听什么歌？关于我的呢？让你。在 KTV 必点的，我唱过多少个故事，有多深刻，这样的一首歌 先咧，就咁听阿 Jim 讲咧，你会以为佢真系一个张志成，好似系一个好难相处嘅人咁样，但系唔系啊！即系我好印象当中，即系嗰阵时喺见到啲台湾嘅节目啊，咁样你都发现其实佢一个好有自己，我谂系音乐理想嘅一个人咯、啊。呢件事，即系你好感觉到嗰件事嘅咁样。同埋咧呢一首歌，即系我不是张志成啦。咁当中头先讲系非常之哲学嘅问题嘅，就系我哋每个人到底系边一个咧咁样。于是乎都好想问一下阿 Jim 嘅，就系头先有讲到话做音乐嗰种坚持啦。咁其实佢嘅坚持到底系啲点样嘅一个原则啊，又或者点样嘅一个要求呢？ 我自己有接触过佢，我觉得佢喺冇方面，佢觉得唱歌系冇个情况系应该系有一种一特定嘅方式嘅、因为而家可能喺乐坛上面大家听到嘅一啲演绎方式咧，未必系我哋以前觉得系唱歌，可能佢已经系变化成一啲系完全以情绪去呈现歌曲，佢可能个声音未必去到好靓、但系都系一啲你发觉系一啲语气为主咯，但系我觉得张志成嘅话，可能佢嘅功底系都系厚嘅，而且佢以前都系听好多外国嘅歌为主啦。所以变成佢可能佢印象中嘅音乐系同而家可能有一啲好大嘅差别，所以我觉得佢坚持做紧佢嘅嘢，但系某个情况系咪而家嘅年轻人可以接受到咧，或者系而家嘅市场需唔需要咁嘅嘢咧？所以呢个系佢自己喺嗰度会面对嘅一个好大嘅问题咯。但系我觉得我系觉得好 support 每一个歌手都坚持做紧自己嘅嘢，因为我觉得乐坛入边系应该有唔同类型嘅歌手嘅，而唔系每一个歌手唱嘅歌都系一样嘅，因为唔系嘅话，我觉得好难去定位你系乜嘢歌手，你系边个？我觉得 變成大家都好似樣又似啦，歌又似啦，咁好煩啊！我唔知點分啊， 好難分，真係好難應咁樣。 係啊， 我諗我有少少明阿 Jim 講嗰樣嘢，即、就、係、是、關於張智成對於自己音樂嘅堅持嘅，即、就、係、是、其實而家你見到大家可能好中意有好複雜嘅編曲啦，咁、可能因為而家主要流行嗰種電子音樂底，咁大家就會覺得哇，當你聽慣咗一種 beat 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令到嗰首歌更加搶耳啊？咪再做得複雜少少咯。咁呢個時候，可能歌詞本身又或者嗰旋律本身嗰個底到底係點樣咧？好多人都忽視咗噶啦。 但另一個，我覺得可能都會發生喺可能以前啲歌手佢哋面對嘅一個樽頸位啊。OK， 應該咁講。咁因為以前嘅都係大家好識唱歌為主嘅，但係一講到創作，可能未必係佢哋擅長嘅。但係比起而家嘅歌手，佢哋係完全包辦所有嘢噶嘛，所以變成。佢唱嘅嘢就係佢嘅創作，所以個完整性會容易啲，但係反而覺得如果係唱將嘅話咧，就好 depends 你可以攞到乜嘢歌去呈現。 係，同埋我自己又好覺得咧。如果當我哋嗰個要追求就係你又要識寫歌，你又要識唱歌，咁。我覺得個要求真係太高，即係因為我見到嗰啲即係音樂比賽啦，即係佢係以一個唱作人嘅方式去唱自己嘅原創作品。咁同一時間咧，嗰啲評判咧，即係唔單止要求嗰首歌要好聽啦，咁直情要求埋佢現場唱又要唱得好咁樣。其實就算佢唱人哋歌，佢唱得好好，又或者佢淨係識寫歌，佢可以俾到好好嘅歌人哋唱。唔得咩？應該係得噶嘛，咁樣。所以我係有陣時候，我係對於大家咁高要求。咁當然啦，即係因為而家即係音樂事業不斷進步啦，我都成日話聽眾嗰個胃口啊，可能俾人養到好刁啊，刁住 胃大啦，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諗都係好多歌手面對緊一啲好無奈嘅一啲嘅情況咯。咁大家都明嘅咁樣。 但係翻到嚟就係、是，我覺得大家都學習點樣去轉，點樣去適應一啲新嘅環境，或者係都需要一啲。去學習新嘅嘢咯，你冇辦法永遠停留喺一個位置上面，呢個係無論咩行業啊，包括樂壇，我覺得歌手大家都係一直去進步嘅嘢咯。 哼這樣的一首歌，偶爾還哼着某一段青春的角色，喜怒。交给我，声音的、假音的、转音的我，我不是不是张纸钱，我不是不是张纸钱，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不是张纸钱。不是不是张纸钱，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张纸 頭先咧，阿 Jim 就講到話張智成即係可能因為自己喺音樂創作上或者製作上嘅啲嘅堅持，而至於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好難搞，不斷轉公司啊等等。咁但係佢就自己有一首可能係笑翻自己咧，但係又係再一次堅持自己嘅一啲嘅初心、一啲嘅原則嘅歌咧，就叫做《我本來就難搞》。 係啊係啊，嗰首都幾得意。 我一聽個名字就好想聽啊，因為我覺得都係幾啱我唱嘅。 系咪啊？喂，我唔觉得你难搞嘅，我咁听系 OK 嘅，同你倾偈， 扮下嘢啫。 但系真系觉得张志成今次系算系有些少豁出去噶啦，佢将自己好心声好。deep to heart 嘅嘢都已經攞出嚟講，包括我不是張志成，好似今日同大家介紹，我覺得係面對自己咯，佢面對緊自己，我覺得大家可以就係去支持，去聽聽張志成十幾年之後佢如何面對自己，同埋同大家分享佢嘅內心世界係點。 嗯。好多謝阿 Jim 今日嘅介紹啦，我諗無論係堅持自己又好，或者係喺即係呢個好混亂嘅世界當中，你可以揾到自己想行嘅路都好啦。即係呢兩樣嘢都係即係近幾年好多歌都講緊嘅一個主題。我諗亦都係因為真係好難做到，所以今日咧將張志成呢個到底係咪張志成嘅討論咧，我哋擺喺呢度，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都可以問下自己，咁我到底係邊個咧？咁樣好嘛 ？Good question。 耶，多謝曬阿 Jim 啊，係啊 ，thank you 曬，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好 ，see you。 你都没做好，我才要念，别在背后翻我白眼，你不自觉，我才要傻眼。为何不直接老在转圈，能不能够快说重点，人生太短时间，我的朋友全都对我没意见，我很抱歉无法随便装亲切，真心的就 say hi， 假的只好说拜，反正我就中了这副嘴脸，谁跟你说我本来就难搞，我的火爆不是无理取闹，你不喜欢不表示我不好玩，没迟到我有我的那一套。为何不直接老在转圈，能不能够快说重点，人生太短我没有时间。随便装亲切，真心的就 say hi， 假的只好说拜，反正我就长了这副嘴脸，谁跟你说我本来就难搞。我 再简历有头先阿 Jim 介绍的这一首张志成的我本来就难搞， 喜欢不表示我不， 喂，留意歌词啊，真的很精彩啊，入面讲到呢，我最唔叻嘅就係扮亲切啦，同埋如果真心嘅人呢，我会同佢 say hi， 如果虚伪嘅人呢，我就同佢 say bye 㗎啦。介绍一张子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延长停课至复活节假期之后，最早四月二十号复课，到时倾向分阶段复课。至于中学文凭试嘅笔试，将会如期喺三月二十七号开考，放榜日期暂延至七月十五号。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学校不需要改变原有的暑假安排，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暑假补课。他又说，当局会为每名的文凭试考生在每个考试日提供一个口罩，会从政府物流服务处取得大约五十万个口罩给考生使用。考场的座位会按照专家建议扩阔至 1.8 米的方向去预备。 教育局秘书长苏国生说，考生要每日量度体温和填写温度表，如果不舒服或者在考试之前14日内去过内地，就不应该应考。至于跨境考生，应该尽量在考试前14日到港接受强制检疫。估计这类学校考生有近380人，自修生有大约370人。有滞留湖北的港人欢迎特区政府将会安排包机接他们回香港。滞留湖北省黄石市怀孕26周的侯小姐表示高兴，希望同个女尽快回香港接受隔离，个女赶及复课。但她所住的地方前往武汉的交通仍然中断，希望港府安排交通。另一位港人邱太滞留在武汉，她说一直足不出户，相信自己不会染病，但担心回香港之后可能不可以单独隔离，会增加感染风险。工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形容，特区政府的决定是迟来的喜讯，但他指出武汉只是得一个国际机场，建议政府考虑派更多的包机到湖北其他的机场，接港人到深圳或者珠海，再经陆路回香港。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大，总统文在寅去到疫情严重的大邱市主持应对会议，说阻止疫情蔓延的关键在于时间和速度，要争取令疫情转捩点在今个星期内出现。文在寅说，政府已经动员军警和民间力量，全方位和全力抗击疫情。总理丁世军今日起在当地指挥防疫工作，政府会为大邱和庆北地区提供财政支持，解决居民的各种困难，以一切手段确保疫情尽快得到控制。为了解决口罩紧缺问题，南韩听日起全面禁止销售商出口口罩，生产商的出口量亦都限制在当日生产量的一成以内。当局又说，暂时无意将限制入境的范围由中国湖北扩大到中国全境。印度持续有民众就修订公民身份法引发的争议上街示威，新德里东北部多地发生冲突并引发骚乱，至少7人死亡，其中一名警员在冲突中殉职，另有150多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冲突在星期一下午发生，支持和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民众互相掉砖头，期间有人开枪，一名警员头部被砖头击中死亡，另有多人中枪身亡。报道说，警方向冲突双方发射催泪弹，并禁止4人以上聚集。为防暴力升级，新德里地区多个地铁站关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温暖，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3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117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6升11.2，阿里巴巴206.6升1.4，盈富基金27.1升5仙。中心国际16.62升1.12，小米集团12.64升3.2，美团点评103.3升2.8，汇丰控股56.05跌4.5，建设银行6.36升2仙，

的长头发，把布玛丽的帮派节奏起个炸，起个炸。琵琶被注销，情怀又跳摇，歌舞拉扯悲伤，旋律歌沧桑的写照。古筝代替了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穿梭在烂泥路上，都是竹篱笆。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小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欢乐了，告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她对着天空呼喊，牛羊鸡鸭都笑她太痴呆笨太傻。 China。 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但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ir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电臀来个 Salsa， 雷鬼还弹电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撑把他，从南美洲都搬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 歌嘅痛咧系失恋嘅痛 ，China Reggae 痛，黄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嘅新歌。继续呢种中式嘅感觉，但系佢就话咧用中式音乐唔一定要中式嘅乐器嘅，佢系内地歌手，佢叫做丁世光。 你哭得眉眼红肿，胸口跟着难受，问你该找谁报仇。想不到你竟无动于衷，我是我还没下山呢，我这初心没发现呢，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对我说，就哄着那个小子你来顺手。树立什么剑，剑法好有何意，独孤一生我一败涂地，我看问你委屈自己，这些心遥不可及，生死也不值一提，你添了心过是兄妹的关系，莫非你真的要逼我说，说出我其实有多么的喜欢你。你说他如何不行，伤你绝非本意，求我念在同门之情，要我去此次后再也别提。 是我答应你是。 江湖究竟有多险啊，好的坏的谁是真的，为难时刻你别降落你的手，却是紧紧的握着他不放松。 你 憾，怎能如此消极？我应该把你忘个干净，放开了你，委屈自己，咫尺紧遥不可及，生死也不值一提，多想忘记，宁愿从没有过是兄妹的关系。可是我如何能说出口，说出我其实还那么的喜欢你。 歌曲名称叫做《小师妹》，用的是令狐冲的故事。咁我想咧就系古时候啲人中咗内伤，用内功疗伤嗰种痛。 只盼做个陌生人对你说，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你。可是我终究没说出口，说出我曾经有多么的 痛，到最后都是不想讲出口呢。跟住都是有另外一种痛的，就是当一个男仔对于女仔讲了这些对白之后呢，我觉得男仔块面就应该几痛嘅，即系逼我打你啫。但其实我经历嘅痛咧系另外一种啊，咁到底发生咗咩事呢？先听呢首嚟自糯米团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别急着说爱我到天长地久》。 朋友的朋友，认识不太久，在我们之间的话题不算太多，他热情活泼。人群之中显得我好沉默，哦，是我太害羞还是社交经验不够，我一点心动，因为我单身太久。他积极主动打电话给我，但我始终无法了解他的幽默。他约我吃饭，找我喝酒，要我陪他回家，然后跟他上楼。迷蒙的眼神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接受，忍不住对他开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几个月过后某一个周末，和他巧遇在我家楼下的巷口，他依然主动跑过来找我，要我陪他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哦哦哦，用他的笑容诉说他生活的寂寞，我好想逃走，但就是想不出借口。 糯米团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唔知道你捉唔捉到啲歌词啊？嗰晚系因为你饮醉酒，先捉住我只手掌。 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 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承担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哦、 如果人真的讲这些对白的话呢，我想是很难免有心痛的感觉。 透出筛子的美丽意外，没有什么让我等待，可是你这样兴致冲冲的来，我再也没有借口说我不在，因为啊你来，因为啊你来，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张微笑， 艺语圈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儿歌，听得出是写给自己的仔的作品。所以这一种痛我想很多人都很难想象的，就是生小朋友的痛。那我昨晚经历的痛和这一种痛比较起上来，其实是很小事的。我寻日嗰种痛咧，就系只手有只倒刺，但系你唔记得咗啦，仲要好认真咁用酒精搓手去搓手嘅时候，哇，真系好痛。跟住拣嚟系苏打绿最新嘅作品，其实佢哋都经历紧一场痛嘅。喺星期六吴青峰嘅演唱会上边宣布，2020年休团三年之后，苏打绿正式回归乐坛。但系其实依家咧，吴青峰正面对紧同旧公司一啲官司上嘅纠纷，每位成员咧都喺自己面书上讲咗一啲感受嘅。 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讲。 久延缓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 种愿望更加似一种信念啊！苏打绿2020年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Tomorrow Will Be Fine》，曲词都有小威，编曲有苏打绿自己，希望听日会好翻，听日就唔会咁痛。 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